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海纳百川 HTTP 的实体数据。这一讲是近期篇的第一讲。从今天开始，我会用连续的八讲篇幅来详细解析 HTTP 协议里各种投资段，包括定义、功能、使用方式、注意事项等等。学完了这些课程，你就可以完全掌握 HTTP 协议。在前面的基础篇里面，我们了解了 HTTP 报文的结构，知道一个报文是由 header 加 body 组成的。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研究的是 header， 没有涉及到 body， 所以进阶篇的第一讲就从 body 谈起。在 TCP/IP 协议站里面，传输数据基本上都是 header 加 body 的格式，但 TCP、UDP 因为是传输层的协议，他们不会关心 body 数据是什么，只要把数据发到对方，就算是完成了任务。而 HTTP 则不同，它是应用层的协议，数据到达以后，工作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还必须要告诉上层应用这什么数据才行，否则上层应用就会不知所措。你可以设想一下，假如 HTTP 没有告知数据类型的功能，服务器把一大坨数据发给浏览器，浏览器看到是一个黑盒子，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它可以猜，因为很多数据都是有固定格式的，所以通过检查数据的前几个字节，也许就知道这是个 GIF 图片或者是个 MP3 音乐文件。但这种方式无疑十分低效，而有很大的几率会检查不出来文件类型。幸运的是，早在 HTTP 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针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它是用在电子邮件系统里的，让电子邮件可以发送阿兹克码以外的任意数据。方案的名字叫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简称为 MIME。MIME 是一个很大的标准规范，但 HTTP 只顺手牵羊取了其中一部分，用来标记 body 的数据类型。这就是我们平常总能听到的 MIME type。MIME 把数据分成了八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再细分出多个子类，形式是 type 斜杠 subtype 的字符串，巧得很，刚好也符合了 HTTP 明文的特点，所以能够很容易的纳入投资段里面。在这里简单列举一下，在 HTTP 里面经常遇到的几个类别。第一个是 text， 也就是文本格式的可读数据，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text 的 HTML 了，表示超文本文档。此外还有纯文本的 text plain。样式表 text 的 CSS， 第二种是 image， 也就是图像文件，有 image GIF、GPG、PNG 等等。第三种是 audio、video， 也就是音频和视频数据，比如说 audio MPEG、video MP4。第四种是 application， 这种类型的数据格式不固定，可能是文本，也可能是二进制，必须由上层应用来解释。常见的有 application JSON、application JavaScript、application PDF 等等。另外，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数据什么类型，就像刚才所说的黑盒子，就会是 application octet stream， 也就是不透明的二进制数据。但仅有 MIME type 还不够，因为 HTTP 在传输的时候为了节约带宽，有的时候还会压缩数据，为了不要让浏览器继续猜，还需要有一个 encoding type， 告诉数据是用的什么编码格式，这样对方才能正确解压缩，还原出原始的数据。比起 MIME type 来说， encoding type 就少了很多，常用的只有下面三种。第一种是 GZIP， 也就是 GNU ZIP 压缩格式，它是互联网最流行的压缩格式。第二种是 DeepLate， 就是 ZLib 格式，它的流行程度仅次于 GZIP。 第三种叫 BR， 这是一种新的专门为 HTTP 优化的压缩算法。有了 MIME type 和 encoding type， 无论是浏览器还是服务器，就都可以轻松识别出 body 的类型，也就能够正确的处理数据了。 HTTP 协议为此定义了两个 accept 请投资段和两个 content 的实体投资段，用于客户端和服务器进行内容协商。也就是说，客户端用 accept 投告诉服务器希望接收什么样的数据，而服务器用 content 的投告诉客户端实际发送了什么样的数据。 accept 的字段标记的是客户端可理解的 MIME type， 可以用逗号做分割符，列出多个类型，让服务器有更多选择余地。比如说下面这个投就是告诉服务器，我能够看懂 HTML、XML 的文本，还有 WebP 和 PNG 的图片，请给我这四类格式的数据。相应的，服务器会在显形报文里面用投资段 content type 告诉实体数据的真实类型。这样浏览器看到的报文里的类型是 text HTML， 就知道是 HTML 文件，就利用排版引擎渲染出页面，看到 image PNG， 就知道是个 PNG 图片，就会在页面上显示出图像。 accept 以 coding 字段标记的是客户端支持的压缩格式，比如上面说的 GZIP、DeepLate， 同样也可以用逗号列出多个。 服务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压缩数据，实际使用的压缩格式放在显示投资段 content encoding 里面。不过这两个字段是可以省略的。如果显示报文里面没有 accept encoding，就表示客户端不支持压缩数据。如果显示报文里面没有 content encoding，就表示显示数据没有被压缩。MIME type 和 encoding type 解决了计算机理解包点数据的问题。但互联网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使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语言。虽然都是 text 的 HTML，但如何让浏览器显示出每个人都可理解、可阅读的文字呢？这实际上就是国际化的问题。HTTP 采用了与数据类型相似的解决方案，又引入了两个概念：语言类型和字符集。所谓的语言类型，就是人类使用的自然语言，比如说英语、汉语、日语，而这些自然语言可能还有下属的地区性方言。所以在需要明确区分的时候，也要使用 type、subtype 的形式。不过这里的格式与数据类型不同，分割符不是斜杠，而是横线。举几个例子 ,EN 表示任意的英语 ,ENUS 表示美式英语 ,ENGB 表示英式英语，而 ZHCN 就表示我们最常用的汉语。关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还有更麻烦的东西叫字符集。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各自为政，发明了许多字符编码方式来处理文字，比如英语世界用的 ASCII, 汉语世界用的 GBK, 贝格5,日语世界里用的 Shift-JIS 等等。同样的一段文字用一种编码显示正常，换另一种编码以后可能就变得一团糟，所以后来又出现了 Unicode 和 UTF-8, 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容纳在一种编码方案里面。 UTF-8 也成了互联网上标准的字符集。同样的， HTTP 也使用 Accept 请求投资段和 Content 的实体投资段，用于客户端和服务器就语言与编码进行内容协商。 Accept Language 字段它标记了客户端可理解的自然语言，也允许用逗号做分割符，列出多个类型。比如说，这个请求头就会告服务器，最好给我 ZHCN 的汉语文字，如果没有用其他的汉语方言，如果还没有，那就给英文。相应的，服务器应该在显示报文里面用投资段 Content Language 告诉客户端实体数据使用的实际的语言类型。字符集在 HTTP 里面使用的请求投资段是 Accept Chset。不过显像头里面却没有对应的 content chset， 而是在 content type 字段的数据类型后面用 chset 等于叉叉来表示，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浏览器请求 GBK 或者 UTF-8 的字符集，然后服务器返回的是 UTF-8 编码，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不过现在浏览器都支持多种字符集，通常不会发送 accept chset， 而服务器也不会发送 content language， 因为使用的语言完全可以由字符集推断出来。所以在请求头里面一般只会有 accept language， 响头里面只会有 content type。 在 HTTP 里面使用 accept、 accept encoding、 accept language 等请求投资段进行内容协商的时候，还可以用一种特殊的 Q 参数表示权重来设置原级。这的 Q 是 quality factor 的意思，权重的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 0.01， 默认值呢也是1。如果是0，就表示拒绝。句子的形式是在数据类型或者语言代码后面加一个分号，然后是 Q 等于 value。 这里要提醒的是分号的用法，在大多数编程语言里面，分号的断句语气要强于逗号，而在 HTTP 的内容协商里面却恰好反了过来，分号的意义是小于逗号的。比如说下面的 accept 字段，它表示浏览器最希望使用的是 HTML 文件，权重是1，其次是 XML 文件，权重是 0.9， 最后是任意数据类型，权重是 0.8。服务器收到请求头以后，就会计算权重，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优先输出 HTML 或者 XML。 内容协商的整个过程是不透明的，每个 Web 服务器使用算法都不一样。不过有的时候呢，服务器会在显像头里面多加一个 Vary 字段，记录服务器在内容协商的时候参考的请求头字段，给出一点信息。比如这个 Vary 字段，它就表示了服务器依据了 Accept Encoding、 Use Agent 和 Accept 这三个头，然后决定了发回的显示报文。 Vary 字段也可以认为是显示报文的一个特殊的版本标记，每当 Accept 这样的请求头变化的时候， Vary 也会随着显示报文一起变化。也就是说，同一个 URI 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主要用在传输链路中间的代理服务器实现缓存服务。这个之后我在讲 HTTP 缓存的时候还会再提到。上面讲完了理论部分，接下来就是动手实际操作了。可以用我们的实验环境，在 3W 目录下有一个 MIME 目录，里面预先存放了几个文件，可以用 URI 15-1 --name 等于 file 的形式访问。 在 Chrome 里面打开开发者工具，就能够看到 Accept 和 Content 的头。你也可以把任意的文件拷贝到 MIME 目录下，比如说压缩包、MP3、图片、视频等等，再用 Chrome 访问，观察更多的 MIME type。有了这些经验以后，你还可以离开实验环境，直接访问各大门户网站，看看真实网络世界里的 HTTP 报文是什么样子的。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里面的数据类型和语言类型，在这里给今天的内容做一个小结。数据类型表示实体数据的内容是什么，使用的是 MIME type，相关的投资段是 Accept 和 Content type。数据编码表示实体数据的压缩方式，相关的投资段是 Accept Encoding 和 Content Encoding。语言类型表示实体数据的自然语言，相关的投资段是 Accept Language 和 Content Language。字符集表示实体数据的编码方式，相关的投资段是 Accept Chset 和 Content Type。客户端需要在行头里面使用 Accept 等投资段与服务器进行内容协商，要求服务器返回最合适的数据。Accept 等投资段可以用逗号顺序列出多个可能的选项，还可以用 Q 参数来精确指定权重。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试着解释一下这个请求头，再模拟一下服务器的仰望头。第二个，假设你要使用 POST 的方法向服务器提交一些 JSON 格式的数据，里面还包含有中文，请求头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第三个，试着用快递发货收货比喻一下 MIME encoding 这样的概念。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